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新的开始。 没错，没错。 虽然说是新的一天，但是我们这周末一直在繁忙的工作当中。 当然呢，也是硕果累累呀， 硕果累累。 这硕果留下了两个，主要我们拍两张合影是吧？ 对，这个有两张我跟美哲的工作照哈。其实呢，说实话，我们昨天呢是有一个广播端的一个广告的一个 资源推介会， 哈，我们也是其中着重介绍了一下像新闻广播明年的一些节目安排，包括像我们大城小事的一些节目安排哈。 是， 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我们俩的那个舞台上面的照片发给大家。大家可以来看看，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待会儿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自动发送的照片回复了。 可以发送1227四个阿拉伯数字 李凯老师已经设置好了哈。 对，大家可以来看哈。 就是今天的日期嘛。 对，今天新的一天嘛，新的一周。其实呢，昨天和前天，相信很多人已经感受到北京冬季的这种寒冷。你觉得冷吗？ 特别冷。其实今天还属于温度稍稍回暖了， 有所回升哈。 前两天我记得一天的最高气温是-3摄氏度，还有一天-4摄氏度。基本上人家气象专家说了，咱们的体感温度就像是行走在冰箱的冷冻层里，是吧？ 反正说实话，这两天气温降低，室内的多条河道湖面开始结冰，但是水面冰冻的时间还是非常短的，那个冰层啊特别薄，有一些心急的市民非要吃热豆腐，在没有开放的冰面上玩耍嬉戏， 那危险吗？ 特别悬呢。昨天下午2点多，在什刹海风景区后海南岸，已经有些人穿着冰鞋在刚刚结冰的湖面上滑行嬉戏，一旁呢还有人坐在围栏上拍照聊天，让人看起来十分的担心。然后附近的居民李大爷就说，这不是刚刚降温没两天，后海背阴的地方啊，有些地方结了冰，但是那冰面啊还没冻瓷实呢，阳面还是活水呢，这时候下去滑冰多危险呢， 有点忒着急了。 随着寒潮来袭，什刹海大部分的水域都已经结冰了，但是冰层呢薄而且脆，在冰面上行走滑冰嬉戏，那极容易掉下去，是吧？引发危险， 真掉坑啊，太危险了。 是。那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也在沿岸设置了多处醒目的提示牌、告知书，提示游人冰雹危险，别赏冰，并且呢，对违规滑冰的这个法律后果告知公众。在沿岸的区域也设置了一些围栏。下午3点多，在龙潭公园东门附近的护城河上，水面呢也没结冰呢，3-4名市民正穿着泳装，利用岸边围栏做热身运动的。人家倒不滑冰， 这是冬泳爱好者吧？ 人家知道这个地方啊没结冰，然后呢，人家专门下去准备游泳去，引得很多人纷纷侧目啊！你想啊，这么冷的天儿， 大冷天儿， 对吧？这个冬泳爱好者确实是比较吸眼球哈。在沿岸呢，竖着河湖管理部门设置的此处水深颇陡，易发生溺水事故的提示牌，在野泳者聚集区还挂了横幅，提示水位变动，注意冰面安全。在龙潭湖公园里边，大部分的水域也结冰了，公园随处可以看见公园管理处设置的警示牌，严禁钓鱼、游泳、上冰的行为。沿岸呢也有些黄线，提示游客水深危险，切勿靠近。哎呀，要说你说这个老生常谈哈，碎碎念， 但是总有些朋友在安全意识上有点麻痹大意， 是吧？ 我还记得好像咱北京的冰场能不能上冰，应该是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吧，比如说这个冰层冻到多少厘米的时候是可以去上冰玩耍的。 根据相关规定啊，冰层的厚度得大于15厘米，就比你那个高跟鞋还得厚。 我那高跟鞋 才3厘米 啊。 反正咱俩合影里的是， 哎呀， 心情怎么样，李 哥？特别不好。啊、 行吧，行吧， 反正是这样哈。这个冰层厚度得大于等于15厘米的时候，冰层承载能力才能满足成年人的上冰的要求。露天冰场的冰层也需要达到15厘米以上才能对外开放。那冰面的承受能力用肉眼是无法观察的。 嗯， 在冰面上嬉戏存在很多的风险，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得遵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为了自身安全，千万千万别到没有开放的冰面上玩耍。 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 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 咱心急也上不了冰面嘛，我觉得再等一等。 是， 你比如咱俗话说3949冰上走，没准到那个时候，如果咱们北京还是出现降温的天气哈，可能人家各个公园各个冰场也会发布正规的通知， 是 提醒大家，哎，咱可以上冰去进行各种活动了。 哎，反正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哈，咱关爱生命。夏天的时候我们说游野泳，冬天的时候说 滑野冰 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点什么呢？ 聊聊和大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电子工具， 什么呀？ 手机。 哦， 你说现在智能手机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啊， 很多朋友其实玩手机玩得都特别溜， 嗯、 然后也根据自身的需求、 嗯、 对手机的选购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哎， 你比如说喜欢拍照的朋友可能就对摄像头的素质表现特别的在意。 嗯，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手机里存的东西比较多，他就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存储空间 啊，512G 啊，什么256G 的、512G 的都属于比较大一些的哈。再包括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比较就是长期在外面工作 啊， 户外工作不好充电，就希望续航能力长一些。 嗯， 总之吧，大家对自己的手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是， 当然现在手机的更新换代的速度也特别快。 嗯， 每年各家品牌都推出旗舰机啊，想问问大家，您大概多久会换一部手机呢？ 哎， 这手机是年年出了新机，您年年换，还是一部手机能挺个几年？ 嗯， 哎，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对，您大约是换手机的策略 哎 是什么哈、啊？多久换一部手机？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一个最新的通报哈、 嗯、 通州警方呢是刚刚发布了消息，某冷链运输公司的负责人王某某等六人因为违反了北京市的防疫规定，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哟，这几个人怎么了？ 怎么回事呢？ 啊， 1月17号开始，北京市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措施开始实施了，明确规定啊，14天的时间当中，有一例以上含一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的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要严格限制他的进返京。那么最近呢，某冷链运输公司的车队负责人王某某，男，44岁，先后多次指使有中高风险地区行程史且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潘某某等4人驾驶冷链运输货车，从浙江省某中高风险地区到达北京周边之后，你看这按说肯定进不来呀。 嗯， 为了防这个逃避防疫检查，由在此地等候的该公司员工丁某某将始发地的司机藏匿车中代驾进京，那么被通州警方查获了。目前咱们说的上述6人呢、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然警方也是表示，对没有按照规定落实防疫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北京警方也将依法严厉打击。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哎、 这个疫情防控啊，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是吧？ 不是，这都不是麻痹大意，这是 想钻个空子， 明知故犯。 是， 你还知道他有没有核酸证明，然后从这个中高风险地区来， 就知法犯法， 对吧？你还弄了代驾，还想蒙混过关、这个肯定不行哈。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咱什么事儿都得守规矩、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别人负责， 没错， 遵纪守法的北京人，对不对？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所谓这个多久换一部手机，买手机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和策略，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哎， 爱的旋律说，我一般都会使用到3年以上，已经不能再用的时候才会考虑换一部手机。 哦，就是不能再使了， 就是 换新的。 咱们怎么界定这手机不能再使了呢？你比如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之前最早有那个32的内存 啊， 发现存满了不够用啊， 嗯，都是什么东西啊， 又换成64G 的，就照片啊、文件呀、啊 嗯、 各种 APP 呀、啊，这都得占地儿嘛。 照片99，文件1。 那文件是什么呢？那一 啊，请假条吧？ 什么请假条？我这爱岗敬业的、 哦、 是吧？反正这个内存是越换越大， 嗯， 所以不知道大家啊，对于这个手机不能使是一个什么样的界定？ 嗯、 比如现原来咱们那个手机属于里面装的东西多，它系统越来越卡， 哎，越来越慢。 但是现在好像各个厂商在这一方面做了优化、啊， 哎，当然了，这个可能是越来越好使嘛。电子产品都是永远是越来越高级， 嗯、 是吧？烟雨夕阳，这都是新朋友，是不是、 嗯、 不怎么来？说这个我一般呢是6年左右换一部新手机 哟， 比较习惯用某水果品牌， 嗯， 哎，这个他们家的基本上的生态链也比较齐全。 一般来说，可能用水果手机用习惯了，其他的数码产品可能也会选水果牌的。 啊、 它自己是一个小的生态链。 嗯、 但是你说安卓机系统，人家也有安卓的生态嘛、 哎？ 就看您用哪个系统用的顺手，用的习惯，其实都行哈、 啊。老周说，第二张照片是李凯你拿手机拍的吧？该换手机了啊，衬衣图案都拍不清楚。 哎， 我也是看了看，我这个怎么看？ 我们应该是有画质的压缩，发到微信公众号当中。 啊、 没事，大家看个意思吧， 看个。 是吧？ 我到时候再看看能不能够看得更清楚一 些。您再调试调试啊， 哎、到时候再看看。 嗯 啊， 5805说，我换手机的频率也不太高、 嗯， 2-3年才会换一次。机器运转比较慢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换手机了。 哎、 否则你说这手机经常用，要不好使的话，影响日常生活呀。 嗯， 这回复消息回复的慢是吧、 哎？ 想玩个游戏卡卡的、 嗯， 手机发烫，这不都是问题吗？ 哎，红果说，因为手机电池的原因啊，手机用的时间长了，电池不好用，也得考虑换新手机了。 嗯， 当然现在有些手机其实还能坚持的话，可以提供那种换电池服务， 专门的换电池服务啊、 哎、 它其实有的手机购买的时候会有那种套餐、 嗯、 比如说2年之后，如果您的手机电池续航低于官方续航的比如80%、70%，是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换电池的服务的。 哎，对对对、 嗯、您在买手机的时候，其实这些配套的增值服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一选。 是。 嗯，林说，我从来都没主动换过手机，都是我们家孩子没跟我商量就买回来新手机让我使、 哦、 但我吧有时候免不了不高兴啊。 啊， 你说这旧手机我用的挺顺手的，怎么又要换新手机了呢？ 啊， 所以就百般的挑毛病，我说这款式不太喜欢、 嗯、 颜色不太满意，最后想想你说孩子还是一片孝心、 嗯、 只能妥协了。我回忆了一下，大概2年左右换一部手机。 哦， 家里孩子特别孝顺哈、 啊、 一直记挂着父母，哎，这手机是不是不好使啦，型号老啦，咱与时俱进一下。 哎，挺好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多久换一部手机啊，这个手机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换手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房山呢有一个老人走失了3天3夜，哎呀，这个可能进入到了丰台，房山到丰台其实也不算太远啊、 嗯、 挨着。那丰台云岗派出所的李良警官看到了报道之后呢，立刻联系了房山蓝天救援队，说呀，老人昨天夜里已经被我们送到救助站了，人没事儿、 哎、 我们发现了、 啊、 哎，走失的老人啊患有这个老年痴呆，无法和人交流。12月22号晚上，骑人力三轮车离家之后就失去联系了。一位蓝天队员说啊，说这几天天寒地冻的，家人也是万分的着急啊，担心老人的安危。房山琉璃河派出所和蓝天救援队呢一直在帮忙寻找。那寻人启事呢，昨天上午在媒体和网络发布之后呢，房山蓝天救援队就接到了13位热心市民的电话，提供了不少的线索。 11点左右，那蓝天的这个丰台云岗派出所呢，李良警官就联系上了方山蓝天救援队，说头一天晚上已经把老人送到救助站了，老人平安。蓝天救援队呢，立刻赶到救助站啊，开车把老人接回了这个救援队的队部，说我们赶紧给老人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还给握了俩荷包蛋， 哎呀，赶紧吃顿暖和的。 哎，队员人家说了，说天气这么冷，老人最终能够平安无事，离不开大家的热心救助。说这个琉璃河派出所呀，人家警官随时监控视频信息，提供老人的行动轨迹。同时呢，蓝天救援队在询问老路人的时候，也有人说给老人送过水，还有人说给老人两张大饼。 哦， 啊，晚上的这个前热心的市民看到老人之后呢，立刻给送到了云岗派出所，说这才避免了老人流落街头挨饿受冻。 嗯，你要说咱的热心好市民还真是不少哈。 是， 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些走失的老人，也纷纷伸出了援手，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是， 当然我觉得这个家里如果老人有患病的这种情况，作为子女还真得再多留意一下，再多上上心吧。 是是是，反正这样的疾病呢，其实真的是离不开人哈。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家属，真得对老人多上心，是不 是？ 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嗯， 微微的胖胖说：“我呀，这个换手机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我媳妇儿什么时候买新手机，一直都用她淘汰下来的手机，每次媳妇儿那手机都比我高一等，每次她淘汰下来，我就用她的，现在就用的是媳妇儿淘汰的手机跟我们互动呢。 嗯， 哎呀，人家这是爱妻标兵，爱妻模范，是不是？ 这个。 哎呀， 这个听起来挺好。 但是就人家微微胖胖这个说法，我觉得人家换手机应该还频率比较高，对不对？我估计哈，媳妇儿淘汰下来也不会， 不是媳妇儿的手机淘汰下来 啊，媳妇儿的手机淘汰下来， 不要乱省略， 也不会特别旧。啊，用祝您用的开心。 哎，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喊， 也是也是，这手机能淘汰，这媳妇儿这个。珍惜姻缘啊，不能随便淘汰是吧？ 你就别着吧了，越着吧越黑。 大家领会精神， 领会精神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你说这是媳妇儿淘汰的手机，人家媳妇儿老好说了，以前用孩子淘汰的手机，最近两部手机都是孩子给你买的新款的国产大品牌的手机。 哎，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啊，过去真是就是自己不用了，可能这个手机呢就给老人了，老人使得也不多。其实这些功能基本上，尤其是没有那种所谓智能机之前啊，老人使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那完全没问题。 尤其我觉得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反而不太喜欢功能特别复杂的手机，就是界面简洁干净方便查找是最好的。让大家日常现在用的软件比较多的，可能微信这种交流工具，然后拍照工具，再加上疫情期间可能会用支付宝扫个健康码之类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方便为主嘛， 是吧？所以这个就属于这个现在，当然了，智能手机越来越丰富，所以我觉得就是给老人买最好买个新的。 对 啊，就别老动不动用自己使剩下的，您使了那么多年，首先电池就快扛不住了，其次呢，咱也是一个尊老敬老的好孩子，是 不一定非买特别贵的，主要是一片心意嘛。 那你打算买多少钱呢？ 主要得看长辈喜欢什么样的手机。 一般情况你呢？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还真给我爸妈各买了一部新手机，不是在这儿炫耀啊，主要您还非得问在这坑尖儿上，你说这显得我像是特别那什么似的。 买了13箱了 啊， 一人一个，真好， 还行吧，还行吧， 真好。 哎呀，反正希望爸妈用的高兴。 哎，这就是一个孝顺闺女。 主要是这疫情期间啊，就不太方便回家。 用老话的讲话啊，这是什么吗？ 什么呀？ 这闺女没白疼。 小棉袄嘛。但是我觉得朋友们还是量力而行， 哎，这每人情况不一样， 没错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多久换一部手机？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说一缺德的事儿啊， 您说。 最近在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多个小区，很多居民家的防盗门的锁眼啊被堵了，在排除了报复寻仇、恶作剧和入室盗窃的可能性之后，民警锁定了一名27、28岁的男孩。而此人的身份呢，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开锁师傅。 不是，锁眼被堵了， 是开锁师傅干的。 是有点那个监守自盗的意思，是不是？ 哎，你来说说看。 反正挺缺德的。最近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呢，观音寺等居民小区陆续发生了防盗门的锁眼被堵事件。居民朋友啊，开始以为真是锁坏了，等找来开锁公司之后，发现这锁芯里都有一段1厘米长的铁丝儿，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那么接警之后，大兴公安分局观音寺派出所第3警务队的副队长赵东杰走访调查，发现被堵的锁眼儿，这些居民都说我们家没得罪人，所以应该不是这种什么寻仇啊、报复啊，而且这些居民家里都没有失窃，这事儿呢和入室盗窃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所有的居民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被堵的锁眼旁边都贴着一张开锁的小广告。 哎呦呵， 哎呀，就是您发现锁眼被堵了，正好手边就有一广告，是吧？ 哎，这个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意思。对对对，反正也不是什么聪明的贼，这个也不是贼吧，也不是什么聪明的人哈。那么在这个小区呢，赵东杰就发现一户被堵锁眼居民的邻居家，在防盗门上安装了一个猫眼摄像头。通过查看监控视频，赵东杰是终于看到了堵锁眼的人，一个年轻的男子。一开始啊，他看了看四下无人，便把一小段铁丝塞进了锁眼。那么根据视频追踪，赵东杰发现这名男子的摩托车后座有一箱子，看着呀，确实像是从事开锁服务的。那随后呢，警方顺藤摸瓜，把这个嫌疑人给控制住了。原来这名男子之前还真是一个开锁师傅，还在公安机关备过案呢。后来呢，要说这男子辞职单干，靠发小广告来招揽生意，但是你知道光发小广告收效甚微呀，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歪招，哎，要不我就先把别人家的锁眼给堵喽，我在这锁眼旁，哎，我贴一小广告来吸引居民拨打自己的开锁电话。那么目前呢，这名男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也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啊，这名男子已经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哎呀，你说这样的人这心思 怎么想的，是不是 心思您用在正路上不行吗？ 这就有点像咱前几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补车胎的那师傅， 哎， 先给人的车胎上扎几个洞 啊， 然后顺便再给修了，你说这不是如出一辙吗？ 你别说那个，最后有最新进展了 啊，跟我们说说。 就是、前两天不是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朝阳区某汽修中心补胎的时候，维修人员在那个手套里边动手脚，藏了一个针。然后当时就说原来是一个眼儿啊，现在俩眼儿。然后呢， 哎呀， 最后朝阳公安分局了解到，警方已经破获了这起系列的诈胎案，两名维修工人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朝阳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了。视频当中呢，车主说维修人员把一根尖锐的针藏在手套里边，遇到补胎的，你要是没跟那儿盯着哈，就是不管漏气没漏气都先给你扎漏了。而且每次来补胎，轮胎上至少得有俩洞， 所以人家肯定得车主怀疑啊，怎么回事啊， 哎， 这路上没那么多钉子， 就是车主会说我怎么那么寸，这每次来了都是 double 的，是不是 也推倒霉了点。 哎呀，所以呢这回不是才被这个发现了吗？那么发布视频的车主朋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正常炸胎就一个眼儿，当然每次都俩洞，每次都俩洞，这不是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手套里边有一钢针嘛，然后你扎了一眼儿，你就得交一个眼儿的钱， 哎， 啊，俩眼儿你得交两份钱。 一个眼儿一般多少钱啊？ 哪有50，有100，有100多的。 你看看，这莫名其妙就得多掏几十块钱呢。 分谁家的轮胎？ 哦，胎好补胎也贵是吧？ 那是啊，什么钉儿咱也不太懂， 对，不太懂。 反正记者从朝阳警方来到，接到车主报案之后呢，警方迅速开展调查，很快把跑路的维修工陈某和徐某都给抓获了。一查，这俩人啊，为了能够多赚点补胎的费用，对工作手套进行了改装，把一枚钢针藏在手套当中。有客人来洗车或者补胎的时候，便趁客人不注意把这个车胎给扎破，或者呢多扎一窟窿，以此达到多补一个洞多挣一份钱的这个目的。这倒不像你那小广告旁边还得贴着 啊， 这个修锁这不用，这我们就在这店里边，是不是？反正凭借着这种手段吧，俩人已经作案多起。目前陈某、徐某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 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破当中。 所以不管是扎人的车胎的还是堵人的锁眼的，你看最终还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哈。 哎， 其实我们说干生意做生意想挣钱这事儿无可厚非，但咱得走正道，是不 是 不能整天想这歪心思，靠坑别人自己永远都收获不了成功。 这叫 无论是做生意也好还是上节目也好，就不能老想着歪主意坑别人，是不是？ 我也没老给你挖坑， 哟，我也没说您呢。 今年都没有，要不然咱们、 哎、自己都招了。你说 善始善终吧， 善始善终 啊， 这始好像也不是很善呢，这终估计也善不了吧。 等到明天后天哈、啊，我们31号没节目，30号好像 也不是我俩。 对，29号是咱俩， 29号应该是2021年咱俩人最后一期达成小时啊， 对对对， 我们好好善终一下，好不好？ 嗯，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 是的，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设置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我们的朋友们，您多久换一部手机？包括您在换手机的时候都考虑什么样的要素、啊？ 哎，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大成小事的聊天室，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成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和我们互动。 啊、对， 当然现在您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4个数字1227， 对，今天12月27嘛，12274个阿拉伯数字，能够看到昨天我们俩加班拍的工作照， 哎，工作合影哈、 哎， 当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才行。 哎， 来看大家留言，0800说，我用手机22年了，这22年间一共用了5部手机， 不是你这大喘气儿啊， 人家就是说呀。开始用手机这物件已经20多年了， 我以为 不是说20多年用一部手机，这什么牌手机赶紧推荐给我，这忒好使了是吧、这个第一部呢诺基亚，第二部摩托罗拉，后3部都是咱国产的手机，包括第一部手机人说是砖头那样的、 哎、呦， 第二部是纸板，第3部翻盖，第4部第5部都是智能的了。 没滑盖啊？ 滑盖有侧滑的是吧？ 是侧滑着滑盖，看过黑客， 对对对，有也有往上推的那种滑盖。 看过《黑客帝国》吗？ 好像看过，就是那个身体可以往后仰，仰这180度那种。 基努里维斯也， 对对对对对， 当时有一个手机， 对对对， 是一滑盖手机，特别漂亮啊。芳草0127说，最近给95岁的老妈刚换了一台手机，老妈用的可开心了。 哦，真好。 哎， 包括芳草0127还说，他3-4年淘汰一次，主要是手机电池不行。最近2次手机呢，都是儿子给买的，现在用的是咱国产的品牌。 哎， 而且我看了一下那型号，应该还是一旗舰机型哈。 然后风的轨迹你念了吗？ 没念呢。 说我要觉得给老人买手机，最好买好手机哈。 哦， 甚至应该比自己用的手机更好。因为老人用的手机啊，非常仔细，很爱惜。 这倒是。 哎，低端手机往往特别卡，广告也特别多，用的时间长了以后，手机上装了一大堆不知道哪儿下的软件。贵一点的手机，系统流畅，而且广告少。 这个广告多少，主要看您那个下载软件的时候，千万别下载那些来历不明的啊！它有时候好多内嵌广告。 是是是，内嵌广告，其实两个生态系统不一样啊。某系统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哎，就它比较封闭的系统， 哎、 可能广告就会少一些。当然，田哥也说，我自己吧，对手机的要求其实不高，能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可以了。 哎，当然现在不行，现在你比如说你出门，你得查个 健康宝啊， 哎，你得要个这个智能手机。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会用个移动支付啊，就别说别的，光加入咱大城小事的这个粉丝群、 哎、 现在啊，大的粉丝群有新的朋友入群也是需要就是绑定一张银行卡做实名认证的、这不是我们节目组的要求啊，这是人家那个微信的要求、 啊、是吗？ 你看一看您就是所有的听众都我拉进群的，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啊， 你看这活都没干。 哎呀，这个辛苦、 哎呀呀呀呀， 辛苦辛苦啊、 哎！行吧，谢谢李凯老师鼓励 啊。然后这个口金说了，说这个看电池和内存，电池要是不行了，内存不够就得换，一般2-3年吧。 哎，包括我看看，远航1966也说、我最近一次换手机是在2年前，当然现在不是马上到元旦了吗？过了元旦，我准备再换一新手机，也是2年一换、 哎。 手机老了就得换，要不然内存不够，反应慢， 是 开不开机，万一就更麻烦了啊！ 指它的时候掉链子。 哎，您是李凯老师是多大的手机内存呢？ 512G。 哎，我也512G 的、啊。我后来啊，一步步换，从32换到64、 啊， 到128、256，最终发现这归宿还得是512G。 但是我这个没使多少，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用。 那您这就浪费了。 下回我就换一256的。 行行行， 能省钱就省钱。 您要是再少6G 也行。 骂人不带拐弯的是吧？ 哎呀，反正呢，像有些朋友这手机里存的照片多一些。 我现在是这个花点钱买了个云端的那个网盘， 哦， 哎，视频呐、啊、照片啊，直接就备份到那儿去了。 嗯， 手机呢，内存其实要求不是特别多。 光说李凯老师就是生活戏法 啊， 加引号的抠门，其实对自己一点都不抠。 不是这个该花的， 那网盘那是付费的吧，按月付费，我觉得还挺贵的呢。 挺贵的，反正、 哎、呀呀 这是不是 行吧 花钱花在刀刃上， 主要是对我们抠。 新朋友鸽子的鸽，两个鸽鸽凑一块儿、 鸽鸽， 对啊，这是鸽子的鸽是吧，两年换一部手机， 嗯 啊，这算频率比较快的。 哎， 刚 才我上一次换应该是3年，就是挺了3年换了一部手机 啊、 这一部估计也能挺个3-4年 吧。 鼓楼神曲说，那水果手机用了2年，有时候也卡的不行了，我打算清理一下内存继续用、目前看怎么也得5-6年再换。 哦，就是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 哎。 但是如果您可以好好看看，比如说有很多的缓存它都是可以清理的、比如像咱微信后台就会有一些缓存。 嗯， 我那天看了一下，我微信的聊天记录是40多个 G。就40多个 GB 都是聊天记录， 你都跟谁聊啊？ 然后还有4个多 G 啊， 是缓存聊天记录。如果您清空，那就属于之前都不保留了。但是缓存清空还会保留聊天记录的，您可以在后台去看一看。 不是，你都跟谁聊天聊40多个 G 啊？ 嗯，那你管得着吗？ 对，40多个 G 的 都是工作，都是工作，各种工作群。 谁信呢？ 真的，真的。 哎呀，太厉害了啊！ 然 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 Morris 说，记得上学的时候啊，2年左右换一次；上班以后呢，3年到4年左右换一次。因为越大字儿，觉得手越大，就越觉得手机是个通信工具，不是炫耀和嘚瑟的东西。哎，现在基本上手机已经没有过去，你知道早年间哈，就是所谓的什么呼机啊，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那个年代。我们带手机一般在哪儿呢？别腰上。尤其男孩男士那个衬衫都会扎在那个裤腰带里边 啊。 哎，裤腰带上别手机，别一个呼机，然后那手机呢还得特别显眼。 等一下，这手机和呼机同时存在吗？ 对啊。 那既然有了手机，为什么还要用呼机呢？ 而那时候呼机还有很多人在使。 哦， 然后 就过渡期是吧？ 对，而且我使手机的那一年还没有短信。微信肯定没有，短信都没有。 那怎么着，只能打电话？ 只能呼机啊。 哦，呼机肯定是，他不是找寻呼台吗？ 不是，他还汉显，我们都使汉显的、 是吧？就是那也只能显示一行。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年代可能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炫耀的成分在里边、 哎、 现在更多的是实用功能，其实也不见得是完全意义上的通信工具。我个人更觉得它是一个随身携带的电脑。 哎，是一个移动终端啊、 哎、 它集成了各种各样的功能， 对吧？你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工作，有的时候发个稿子交个表 也用手机， 哎，对，填个什么东西都得拿手机来传， 用这个办公系统啊、包括可能各个企业也有自己的软件 APP， 大家打个卡，群里交流一下，发布一下通知、 哎、 都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刚才李凯老师提到的社交需求肯定还是有、对吧、 哎、 要不各个品牌出旗舰机，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趋之若鹜呢？一方面可能也是通过一个手机来凸显自己的个性。 哎，行，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多久换一部手机，然后呢这个一般换手机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哎，西边狼好还说了，现在孩子给我买的是咱国产的某个新手机哈，内存128G 的，用的方便多了，照片不用再担心占空间了。这个我特有同感。最开始我给我爸妈买手机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在手机里存特别多的照片，总担心，哎呀，那个宝贝儿，我要是拍的照片多了 啊， 你看看这是不是就把我的那个内存占满了？ 占满了是吧？ 会不会让我的手机越来越卡呀？后来你就跟爸妈说，没事儿，您就可劲儿拍，肯定占不满。 是是是， 嗯， 当然这个可劲儿拍也。男孩 也别太可劲儿啊， 男的和女的还是有些区别、 哦、 啊。你发现女的那个手机里边，像美哲那手机，他也不让我看啊，猜，都是一些自拍的照片多吧？ 我自拍还真的，不太多，主要是他拍比较多。我更是比较 谁 他拍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多久换一部手机哈、这个换手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种考虑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包括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1227、今天的日期啊，四个阿拉伯数字、也是可以看到我和李凯老师周末加班时候的小小的合影、两张。 是，当然了，还有好多的新朋友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你比如说，这叫米娅是吧？ 米娅，米娅一串字母，一位新朋友，这确实不好读啊。这米娅三米娅，反正前后是俩米娅，中间的就 你看我还认，你看我还认识俩词儿，是不是？ 行行行。 说现在的智能机其实换电池也挺便宜的，还是有的时候跟性能跟不上新软件了。现在据说有些年轻人好玩个手机游戏，就那个种。游戏就厚的个儿，就占内存占的就比较大。 对，它游戏安装的那个占内存就比较大，再加上游戏可能对于这个手机的性能要求比较高一些，比如你的显卡怎么样啊，是不是长时间玩可以不掉帧不发烫呢？所以现在也，咱说笔记本电脑有游戏本，手机也有游戏的。主打游戏的游戏机啊，当然还有孝字当头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什么时候换手机取决于自己对于手机的使用情况 啊。 我个人是比较爱惜手机的，一般3-4年换一次，虽然还可以用得更久哈，但是呢，有时候手机嘛，毕竟有磨损，有更新，所以现在保持2年换一次，挺节奏。 原来说某品牌的这个手机能砸核桃啊。现在的智能机都干不了这事儿， 哦，是真能砸核桃， 就那么说，就是掉地下摔了不坏 哦。 现在都是大屏，那个时候那屏幕特别小，然后你像一些像笑看未来说这个我大概2年换一部手机，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家儿子给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真我什么，这咱也不太懂啊，一牌子，上网查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那您可以在某宝上查一查。应该能，只要是在售的，我觉得 应该 八九不离十能查出来哈。 亲儿子应该买的都是好东西， 对对对，这一片孝心嘛。这个9290说，像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我都用过，直板的、折叠的、推拉式的都有。最开始这手机1年换一次，后来用上智能机之后，差不多2年换一部。 时光流逝，会珍惜一切。啊，这名字好长， 您这断的稀碎， 断了稀碎。人家那还是一个这个特别自�豪的留言，说我一年换3部吧，都是以旧换新，不是苹果就是华为呀、都是最顶端的高端手机。哎呀，这个毛病不好，以后我得改掉。 哎呀，但是您这个着实让我们挺艳羡的啊！ 您这毛病到底是买手机的毛病呢，还是这个？ 看来是一数码潮人、数码达人，是不是？可以分享分享您使用手机的经验吗？ 是吧？ 7877说，目前我正在用我的第4部手机，但是换手机的频率也不算高。这个钱多的 必须这个，因为现在手机钱啊比较多，是吧？花的钱比较多，所以必须得用的时间长一些。 哎，这显得更值 一些，才能用回本儿。哎，人家是这意思。 行，今天呢，我们张宝江这一条，我们就念一下，然后我们说别的事儿了啊。这一年来总结一下，对于美哲的夸奖啊，说你进步特别快， 哎呦， 怼李凯越来越流畅了，几乎不用卡，真聪明。 哎，先不说人家说的这个哈，是对。不是怼 啊， 对对啊， 我帮您省了50块钱啊，可以节目后好好感谢一下我。 那也就是喝个豆汁儿的交情了。 50块钱能喝不少豆汁儿呢吧？ 行行行，一次喝啊。 来来来，先不说那个豆汁儿了，咱们说说烤串和火锅 啊。这也行，你请我。 凭什么呀？ 啊， 来说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嗯， 有时候只是一顿饭的事儿。 这句话， 我和李凯老师不止一顿饭吧？ 咱距离依然很远。 哎呀，是 啊，这个，哎，这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哈。要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真是一顿饭的事儿。比如说，原来从来不太聊天，见面打个招呼，吃了一顿饭之后，俩人关系就越来越近了。 嗯， 对不对？ 有这种情况， 有， 但也有那种吃完饭之后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之后的若干年， 啊， 再也没有联系，相忘于江湖的那种， 老死不相往来。 比如我和李凯老师不就这样吗？ 不至于吧？ 不是。那个在这儿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据说我2012年刚来电台工作的时候，李凯老师在食堂和我吃过一顿饭。 哎， 李凯老师特别笃定的说，当时一定是和我一块吃的，但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那顿饭，也没想起来李凯老师那个人 啊。 你就说吧，这一顿饭也未必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这倒是，食堂各花各的钱，没什么人情在里边 啊。行行行，主要下回让您掏钱。这就能拉近了，是吧？您是这意思吧？ 哎， 行，甭管谁掏钱哈，来说说这个12月28号， 嗯， 国家博物馆， 明天 的时候，对，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即将开幕。 哦， 到时候啊，有200多件和吃相关的文物，会展现出来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讲述百味分寸的故事。 不是。和吃有关的文物， 嗯， 这还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都有什么呢？ 你来说说， 我来跟大家说说啊。 嗯， 在这个展厅当中，200多件文物按照10字8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鼎中之变，还有历史饮食5个单元，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不同角度出发，您乐什么呢？ 不是，你说我断句说的稀碎，你这个也碎的一块也比较大。 主要人家这也太文言了，这个历史饮食是不是？这个反正就说咱吃饭的时候也得讲究一些礼，是吧？北京人咱也都是讲理儿嘛。 嗯， 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真实的刻画出古代劳动人民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深刻表达中华民族对于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在这个展柜当中啊，像试管玻璃器皿当中藏着一些黑漆漆的颗粒，这些小黑粒儿是什么呢？ 嗯， 其实是碳化的稻米。200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的一个遗址当中啊，发现了一粒碳化的稻米，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呢。要说这粒米，经过研究，被认定为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稻。那这一发现也刷新了大家对于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认识。当然，在展板上也附有相应的知识点，比如说这个粟和黍，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小米和大黄米， 现在都这个小米儿还能见得着， 大黄米 已经很少能见着了吧， 是吧？ 反正我们家超市，我见着，我可能我也不认识。 嗯，反正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展厅里面去长长见识。 哎， 因为什么呀？有的学者就认为秦国的那个“秦”字， 嗯， 它其实来源于“黍”这个字，就是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那个， 哎，的那个鼠，哎，前面的鼠是老鼠的鼠，最后一个鼠是粮食那个鼠啊，因而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粮食啊为国家名称的例子。当然，如果想吃黄瓜，至少要等到西汉时期，东汉人才有机会品尝到石榴。 嗯， 到了明代晚期，辣椒啊、萝卜呀、西红柿啊，都被引入了咱中国人的餐桌。 所以，像什么明朝之前哈，宋元。 这两个朝代是吃不着西红柿的， 而且人家也吃不着辣椒。要是我想吃点辣口的菜怎么办呢？也不知道当时古代人是怎么来做这个烹饪的啊。当然对于烹饪我是一窍不通。 这说的还挺快。 但是呢会吃啊。人家的展厅当中还有陶猪、陶羊、陶狗，都是用陶器做的这些动物啊，一个个历史小段子也被揭秘了出来。比如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啊，不是，是一碗羊肉羹引发的灭国故事。 嗯， 还有一道大菜叫做过厅羊的记录。 这些咱都不知道，明天有展览， 哎，对对， 去仔细瞧。 没错没错。这焚香品茶，觥筹交错，这些饮食场景也被重现了出来，一件件文物生动地展现了酒与茶的诞生、加工制作、饮用以及衍生的文化。当然一个筷子、一个小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什么陶之古朴、青铜威仪、漆木华美、瓷之风韵、金玉典雅，不同材质的饮食器具展示了他们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比如我看很多的清宫剧啊，就说要用那银筷子吃饭，一般就拿一银汁儿、银筷子，说能试出毒来，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这个怎么样才能做出一道菜，也是展厅当中的亮点。除了煎炒烹炸的过程和技巧，锅碗瓢盆的展示，策展人呢还通过相关的著作文献阐释出了吃背后的文化思想。这会吃啊，这背后还真的得有点想法，得有点文化啊，阐释饮食礼仪的形成以及对咱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周礼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八珍。员工太医，还有食谱、宴会的排位等等讲究，都在展厅当中一一揭秘了。 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展览，对吧？虽然说的是吃的事儿，但是现在吃也是特别有文化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民以食为天嘛。当然在展厅当中还有很多互动的项目，通过好看的、好玩的、能体验的、能动手的、能感知的各种内容和展览形式设计，拉近了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当然未来啊，这个展览还会在线展示部分精彩的内容，邀请大家在云端共寻人间味道。 是这个国博有机会咱可以去看看，比如说据说哈，这个清代的火锅还长成那样，跟那个铜锅涮肉还不太一样。而且据说汉代的时候就开始吃烤串， 有烤串， 哎，这个听起来比较不错。 要说火锅和烤串都挺适合冬天吃啊。说到烤串其实也有很多讲究，如果您想知道烤串背后有什么讲究，欢迎收听一下周末活力派的回放啊。 人生一串， 人生一串。 行，这个纪录片也是大火，这个备受大家关注。烤串背后吃烤串的人的故事，可能也是让我们觉得有些这个 挖掘一下， 哎，挺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手机您一般多久换啊？换一部手机，换手机的这个想法，一般的策略啊，都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您要是说到手机，其实也挺能体现这个时代的发展的哈。比如爱的旋律就说了，我记得最早还有小灵通，但是现在大家就没有什么小灵通了。 我家里边还有一个80几几的一个号， 哦， 小灵通， 小灵通是吧？ 对对，我记得我曾经用过。 那时候我记得啊，比如说那个电视上各种各样的什么观众互动啊、投票啊，什么移动用户请发送什么什么，联通用户请发送什么什么，小灵通用户请发送，哎，这是一个挺有时代记忆的词儿。 好像10年前我也这么多说的吧？当时是这样说，当时说是如果您想参与我们大城小事节目，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8821978828。 哦，对，那个时候我们是短信互动 平台，大概是这样， 后来变成了微信。你看时代在变化嘛。 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实在人乐乐说，恨不得2年换一手机，现在家里边淘汰的手机已经有10部了。这里边呢，还有第一次买的摩托罗拉手机，收废品的都不要了，全堆家里边了。 哎呀，所以您打算怎么样处置这些淘汰下来的老手机呢？主要是看看能不能把里面的文件、照片、资料给导出来。 当然那时候早年间的手机照那个像素吧，也不太好。 那就是马赛克的画质 是吧？ 那可比咱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发的那图的画质可差多了。 到时候我在聊天室里边再发一遍吧，聊天室里边争取能发个原图， 哎， 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待会儿在咱听听 FM 的聊天室再发一遍哈， 对，再发一遍哈。然后呢，像风的轨迹说，哎，这念过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来看看。 哎， FM 梅梅说，我四年换一部手机，要换就换一好的，换一当时最时尚的，储存量最大的。我现在感觉啊，手机利用率最高的就是存储功能，要存照片视频等等。当然我的手机都是老公主动给我买的， 你瞧瞧， 每一次啊他对价格都毫不吝惜，在这儿表扬一下。 人 不知道您老公听没听我们节目啊，我们也表扬一下。 同样从美哲的嘴里边说了两个两口子买手机的故事。 两个两口子哦，微微的胖胖人那， 你还给说出来是吧？你 再处刑一下，哎， 哎呀， 我对微微的胖胖这种行为表示敬佩。我们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再用老婆淘汰下来手机这一点就叫能屈。 你这叫伤口上撒盐，知道吗？来，接下来我们来说， 我没这意思啊。 这个说说手机的事儿，刘梦泽不小心把手机摔地上，啪的一声，吓了他一个机灵。赶紧捡起来，小心翼翼的四处查看，一看呢没什么痕迹，这才松了口气。自从啊换了这台 iPhone 12，刘梦泽开始对手机异常在意，不为别的哈，因为他这台手机是租来的啊， 就是不是买的，是租的， 将来还得还给人家。 你要说租手机的事儿，之前我们另外一档节目也跟大家讨论过， 哎， 您再跟我们说说， 是这 样，都什么 样 的人租手机啊？ 好多人有一些需求，你像10月份张默通过一家手机租赁平台以旧换新业务，顺利把此前原来他就租，他租了一个 iPhone 12，换成了一个13，算下来张默最终用4199元使用了9个月的全新128G 的 iPhone 12，现在呢又以每个月424块钱的租金继续享用一个 iPhone 13的使用权。算完这笔账，这个张默认为觉得，哎呦，自己租手机对自己来说是特别划算。 怎么个划算法啊？ 当初啊朋友告诉他可以去租手机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拒绝，说自己都上班这么多年了，又不是没钱买手机，我干嘛租去。可是他很快就被朋友说服了，逻辑是这样的哈。虽然你比如说你租过苹果的哈，这个官网有以旧换新的活动，旧手机呢可以折抵部分费用，但是这笔钱并不多，所以呢如果每年都用最新的型号，一年下来费用大概得5-6千块钱。按照当时某平台租赁价格来看，张默可能一年只需要花4-5千块钱就可以年年用上新手机了，并且不用再费心处理旧手机。对于那些并不追求一年一换的人来说，租手机就不那么划算了。就是你看咱今儿不是跟大家一起来问您几年换一个手机吗？ 啊，多久换？ 有些烧包的，他不是有些那个追流时尚的，他不是一年换一个吗？ 那想用点新款， 哎，就适合租这个。你像孙彤，知道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换手机的频率，一直租用手机要比直接买贵很多啊，所以呢，但是他跟记者说，说分期交租金压力比较小，在无法使用平台分期购的情况之下，租手机也是可以接受的选择。还有一部分人呢，选择租手机是因为日常使用之外有其他需求，比如说工作室的这个工作备用机、游戏用机、测评用机，现在不是好多人开网红店吗？你在网红，你是不是你弄个自己的手机有点费电是吧？ 再包括就是很多那个数码博主， 哎， 他可能每天都要测评各种各样品牌的手机， 哎， 您不能光买吧，这也买不起啊。 当然这个都是小事儿哈。反正李先生在某租手机的小程序租了一部二手的这个 iPhone 11，日租金只有7-8块钱，租期182天，全当工作和生活上的备用机了。几块钱的日租金对于他来说没什么压力，而且呢这部租来的手机能满足他一部分日常消费需求。对于痴迷于3C 产品，一直想当一个数码测评博主的阿豪来说，那就像美哲说的，租手机既不用一次性花很多钱，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拿到多种手机来做测评，对他来说也挺好。那么结合比如说之前刚才提到那个张默和孙彤的计算比较下来，不难看出租手机其实啊更适合频繁换手机的人，像咱这个听众平台动不动5-6年换一手机的，您就千万别租了。 就看好了自己想买一个什么牌的手机， 哎， 咱就直接给他买断就行了。 对， 当然我们刚才说那个租手机哈，李凯老师也提到了，如果长期来租，最后您再买断，其实总的费用要比直接买一部新手机还要更贵一些。 就别干那种先买后买，就是先租后买断的事儿。 对对对， 啊，当然了，总结下来，租手机到底是不是智商税，这边也有人这样的问嘛，还得看个人需求和个人的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像有些朋友明明知道租金比直接买还贵，但是又没办法分期购买啊，用租手机呢也是权衡各方面因素之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其实归其自然，归到底还是观念的问题，对吧？租赁东西就是那原来不是有说有一句广告词你知道吗？ 不求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就适合这种，对吧？ 啊，您也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吧？ 我没有，我这个手机基本上我还没有想过租入手机， 嗯 啊，然后我觉得这玩意儿还有各种各样版权问题，我拍了一美哲照片啊，挺好看的，结果租的手机，如果要是租的手机，还回去的时候没删掉，人家拿着美哲照片贴大广告里边开始。 多不合适的， 对啊，多不合适。 当然，那个李凯老师提的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在租手机之前也会有一些顾虑，第一个就是这手机能不能好好消毒， 哎、 干不干净，卫不卫生是吧、嗯？那么多人都租过，是不是脏了吧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个人隐私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是。 等我还回去这手机之后， 嗯， 它能不能给我进行个彻底的刷机？ 哎， 您别当我的面好像是把这照片都删了， 嗯、 结果您后台再给它恢复了， 嗯， 用到各种各样不法的那种渠道、不法的勾当，那确实也是对咱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一种侵害。 嗯、是。 所以大家还是谨慎考虑。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多久您换一部手机，大概换手机的这种理念啊，选择什么样的价位也好，功能也好，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已经好多人开始问，就是回答美哲那个问题了哈、 啊， 就是辣椒在明朝才传入中国，之前的古人不吃辣椒， 想吃个辣菜怎么办呢？ 哎，怎么办呢？稍后回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嗯， 歌曲之后， 稍后见， 稍后见。 个人都有一点悲伤，想隐藏却在生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年底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来聊聊多久换一部手机。您上个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啊？现在这手机用了多长时间？在换手机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考量？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呢，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我也是刚刚把我们在这个叫什么微信端啊那两张照片又饶了一张美哲的照片啊，一共三张照片， 三张照片 放在了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往上爬爬楼啊，能够看到。与此同时，喜欢我们节目也可以给我们点赞。 没错，没错啊，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留言互动，聊聊您多久换一次手机。像弯弯绕说，手机我是4到5年一换，坏了就换，当然都是孩子给买的啊，就会换一些手机。当然，斯坦福桥的味道也说了，我大概3-4年换一部手机。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算是等等那一波的哈。白丁就说本来就该换手机了，但是不是某品牌没有麒麟芯片的新机，再等等。今天手机掉地下了，但是还没摔坏，再等等。 您得爱惜点使用啊。 后来我想了想，我上一个手机，我这手机不是这个当年买的时候是最新款 啊， 上一个手机是也是属于那种实在没法用了， 怎么个实在没法用， 掉海里了。 那确实我觉得没法挽救，我也有手机掉海里的经历。 而且你知道海的里边主要的这个盐分非常高，对吧，我还掉的是世界上盐分最高的海里边， 死海。 对啊， 您这真够寸的。我的天哪， 就是 不是知道去死海，为什么要把手机就是拿到海里头 啊， 不能在那个岸边找一个存储的地儿。 关键那天还是某厂商发布新机的那个全球直播的那一天， 暗示了您手机该换了，是吧？后来就顺理成章换了。 那就是寸劲儿。 但是你说要出国没带备机，然后主机还掉在海里， 那 就 比较惨了。 对，这就比较麻烦了哈。所以出远门的时候还是最好能带两部手机，一主一备会比较方便一些。 分情况吧，有些人家使得在意，一部手机闯天下也没关系， 用的珍惜一些也行。 小师弟，这都是新朋友，我用手机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换，不坏从来不换， 有需求的时候咱再换呗。6004说，我换手机那也是被动的，怎么说呢，都是老公给换的。因为啥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手机不好用，想用我手上剩下的手机。我自己也不玩游戏，用手机比较节省。所以我啥时候换手机取决于老公。 你瞧瞧多么幸福。 这也是属于老公用自个儿用剩下的手机啊。 哎呀，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时光雕刻说，这个3-4年有的时候就换手机，有新品新款。我说我刚在这个双11的时候买了一部5G 手机，拍照很好看也很好用。 主要是您办5G 套餐了吗？ 嗨， 你比如说 不要扎心这样问。你知道吗， 比如我现在用的也是5G 手机 啊， 但我一直都没办5G 套餐。 为什么呢？ 觉得用不上吧， 抠门吧。 你看在台里有 WiFi， 在家里有 WiFi，反正就各处蹭网。 蹭网 似乎也没有那么高的需求啊。 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多久换一部手机，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 来说一特健康的运动，跑步。天气寒冷，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运动热情，但是跑步容易感到心跳快， 嗯， 跑起来也就更吃力。 哎，冬天跑 冬天可能这心率相对夏天就会高一些哈。12月25号早上8点多，北京天寒地冻，在奥森公园北园有一群以特殊步伐跑步的跑者。 哦， 怎么叫特殊步伐呢？ 你来说说看。 他们虽然在跑步， 嗯， 但是速度非常慢啊，一步接着一步，像是在走路。如果周围人快步走，也能与之比肩。 不是，你知道北京话把这样的跑步叫什么吗？ 溜达。 溜达是 走， 这对。 叫什么呀？ 颠儿着。 颠儿着， 那就撒丫子颠儿了。 哦，嗯，颠儿着，行，还挺有画面感， 对吧？就 是一颠儿一颠儿一颠儿一颠儿。 那是你，就是跑的绝对。你说要是可能还没竞走， 嗯，还没竞走快呢， 快呢。 人不是说了吗？你要快步走的话，就能和这些跑者比肩了。 原来上学的时候，你看那个冬季啊，北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出去公路跑。像我小的时候啊， 嗯， 就是离开校园， 哦， 走到校园外边，沿着公路跑。现在当然很少了，现在学校的这个操场修得很好，塑胶跑道都很好完善，也比较安全。我们那时候没那么好条件，就在马路上跑。马路上跑，你看最后那几个孩子，当然也有我呀。 哎呀， 就 颠儿着是吗？ 哎，就跑得比较慢。 是吗？看着李凯老师身体素质还不错呀。 我对力量还是感觉更好一些。 哦， 速度一般稍微差一些。 行，那您也可以在奥森公园 慢 锻炼锻炼啊。刚才咱不是说嘛，有的跑者跑得特别慢，和不少跑得呼哧带喘的跑者相比，他们却跑得更加从容。 哦， 也就我们不求快。 嗯， 我们求的是人生的那份豁达和从容。 哎呀 啊，这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春健跑步俱乐部的总教练石春健就跟记者说， 嗯， 这就是这两年新兴的一种跑步方法，叫做超慢跑，特别适合冬季来跑。他介绍说啊，很多人之所以在冬天跑步的时候一开始会出现呼吸急促、心率升高，是因为啊，咱人体的这个体温要靠血液循环来调节。 嗯， 当气温下降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加速，同时呢，心跳也会跟着加快。冬天运动应该注意通过锻炼提升自己的有氧耐力，就是在摄入空气充足、体感轻松的状况下来完成运动，从而提升长时间的运动能力。所以说冬天咱要是跑步的话，应该呀，把您的脚步速度适当放慢，调节呼吸，降低心率。当然刚才提到的超慢跑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冬季慢跑的方式。 嗯， 一般来说呢，每公里跑10到15分钟就是超慢跑了。 多少慢慢说。 就一公里啊，1000米。 哦， 您跑个10到15分钟。 不是， 就是， 这也太慢了，这原地踏步了，这都快。 嗯，一公里如果快跑的话，1000米， 那您配速呗， 跑个4分钟5分钟。 你能跑那么快的，你腿长也不至于。 哦，因为我们女生上初中的时候练的都是800米。 啊，跑多少？ 我800米跑3分10秒左右。 哦， 所以我就在推算，那1000米是不是4分多？ 啊，就多个200米，没多长时间。 嗯， 是吧？ 但是最后那200米肯定是比较要劲儿的阶段，我觉得可能会速度慢一些。 反正你拿学生年代跟我现在这没法比。 啊，对对对，那倒是，那也不是一岁数，对不对？人教练解释说了，对于普通跑步爱好者来说，就是用自己平常最快跑时候的40%-50%的力量， 嗯， 也就是您发挥40%-50%就行了啊，比自己快跑时的速度每公里降低2-3分钟是比较合适的。虽然这个速度啊，李凯老师特别嫌弃，觉得太慢了，这不跟走路速度差不多吗？ 嗯， 但是您跑步的时候步数还是在增加的，而且也会有小的腾空动作，翻译成北京话就是颠儿， 嗯， 还要克服一下重力， 所以就算同样的速度超慢跑也要比走路的消耗多两三倍呢、 嗯哎、 您别看您跑的速度慢，但这热量消耗其实一点也不少哈、 嗯、 也能起到健身的目的。而且因为超慢跑脚掌离地时间短、 嗯、 腾空幅度小，所以对于关节和肌肉的冲击力也比较小，不太容易出现肌肉和关节酸疼的情况。哎，所以我觉得有需求的朋友不妨啊，您在冬季跑步的时候尝试一下超慢跑。 嗯，你觉得走和跑的区别是什么？ 走走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两个脚同时离地。 哎呀，可以啊。 但是跑至少有那么一瞬间是两个脚同时离地。 可以啊。 那必须呢。 哎呀，真不错啊，这确实是啊。当然了，这个锻炼方式我觉得在冬季当中还是因人而异啊。我们多大岁数干多大岁数的活儿、 哎、 像、 量力而为。 哎，千万千万不要那个，当然了，孩子单说啊。成年人来说量力而为。 嗯， 来看看各位的，当然孩子也得量力而为哈。当然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手机多久换一次。 哎，请叫我兔子说，手机一般用卡了我就换了、 啊、 电池不行就换个电池、 嗯、 换完电池还能用一年半载呢、 哎、 我用手机也特别省，不玩游戏呀、 嗯、 也不会出现磕磕碰碰，所以我的换机周期大概是4到5年的时间、 哎、当然了，我在那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发了一张美折，上面我还专门给他写了个标语，上面写的知性女主播、 哎、 有好多人特别喜欢你这个哈。 哎，谢谢朋友们，我也只能在照片当中当知性女主播了。 喜豆新朋友，美哲给人的感觉总是特别亲切，特别喜欢他。 哎，谢谢您，谢谢您支持啊、 哎、 欢迎您得空常来跟我们互动。 老何说，这是一张工作合影有史以来我见过最漂亮的照片。哎呀，李凯精神啊，年轻有为，美哲漂亮，小仙女儿越发美丽动人，谁给拍的呀？技术高超，功力了得。 这是我们在后台一位同事给我们拍的合影啊。当然那位同事也特别谦虚，一直说，哎呀，我这个拍照技术不行、 嗯、 如果你们不满意我再拍。但我、 啊、 我和李凯老师还挺满意的，觉得挺好的，是吧？ 对对对，人拍了两张就挺好， 嗯， 是吧？当然他那张什么知性女主播那张是我拍的。 哦，对对 对, 对 吧， 我第三张就是在我们听听 FM 直播间、 嗯、 第三张是李凯老师、 哎、 是摄影师哈， 对， 大家可以品鉴品鉴，看这摄影技术怎么样。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像听人券说，今天都是每天都是抽奖听你们节目，今天中了3个1块2个6毛6，请问一下知性女主播一共多少钱？ 您再复述下提干。 3个1块钱，2个6毛6嘛。 3块加上1块3毛2，4块3毛2。 可以啊， 知性女主播不是盖的啊。 哎，挺好。 这个渔人老宋说，我什么时候换手机自己说了也不算、 嗯、 都是儿子给换、 哎、 8年换了4部，那合着2年1部呗、 嗯、 现在用的是去年过生日时候儿子给换的、 嗯、 啊，咱国产某品牌的最新型号、 哎、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多久换一部手机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你乐乐什么呢？ 哎，看到弯弯绕说、 嗯、 我之前也用过小灵通，觉得挺便宜的、 嗯、 就是那速度不能超过40公里每小时，否则的话通话就会断断续续、 哎、小灵通就是一阵儿好，大概的利率时间都不太好。 人最后说号称微微害， 微微害 是吧？ 反正我当时使完了之后吧，除了资费便宜，然后就没觉得特别吸引人、 嗯、 啊。那今天呢，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来聊天，来聊聊多久换一部手机。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说说停车方面的事儿。傍晚6点下班回家的韩女士把车停到了家门口的新中街路侧，步行3分钟到家。住在东营房9条25号院的她终于不再为停车这件事发愁了。 嗯， 说院里边啊没地儿停，之前为了停车没少挨罚单。啊，不光没挨罚单还被剐了呢。啊，车都被剐坏了。 哎呀， 韩女士说呀，今年以来呢，新中街规划这个整理规划了路侧停车位，向资质齐备的居民开放，停车费也不是特别贵，2个小时1块钱，真是省心又省事儿。那么这两天呢，记者上午也是来到了工人体育馆西门立体停车楼，几辆小车鱼贯驶入。这座停车楼啊，从今年9月份开始试运行， 嗯， 一共呢有166个停车位，辐射周边新中街小区，还有东营房8条等老旧小区和平房院， 以前这儿是一处平面停车场， 嗯， 平面的它就只有45个停车位， 就不多。 对啊，这不是东直门街道把它改成平面改立体了， 二维改成三维的， 哎，停车位增加到以前的3倍多。 嗯， 然后呢，人家这个街道的城管啊，叫什么城市管理办的副主任刘叶超就说这个停车场啊，采用简单的自走式停车方式，车主呢是自由入库停车方便，费用也是针对居民相应的有一些优惠。按说东直门那一片，就是那一片，我就新中街那一片吧，有时候也去哈， 嗯， 有一些小饭馆哈。这个核心区停车资源分配不均是停车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哎呀， 东直门街道也是发现，哎呀，这个跟他们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有一些共识，说首先啊，对于居民院内空间，首先得进行整理，在不影响通行安全条件下，适度增加车位。同时呢，盘活一下小区周边的一些资源，适度建设一些停车设施，挖潜共享车位，最后再合理规划和开放路侧停车位。这个挖潜盘活停车位啊，东城各个街道也是因地制宜。你比如像在崇文门商圈、崇外街道和那个哈德门大厦， 嗯， 你听说过这名字吗？ 哈德门香烟， 哎呦呵。 这李凯老师教我的，我不抽烟啊，也不喝酒。 我也不抽烟，但是哈德门大厦，你要是去过崇文门那路口那儿，应该是特别显眼。人家利用大厦地下3层、4层开放了150个共享车位。这个哈德门大厦客管的这个客服主管赵颖就说这150个共享车位24小时开放，居民和大厦也是签订了一个停车协议，费用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 嗯， 特别便宜。而且附近那一片，说实话，停车确实不容易。不，那个老的楼，包括那个商场，停车位都是紧张， 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哈。你说在这样的城区内能找一个安心停车的地儿，我觉得对于居民朋友来说一定觉得特幸福。 谁也不愿意自己车跟外边被划了，是不是？另外贴条的更不愿意了。我们都是觉得能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同时呢价格又不贵，这是最理想的一个解决办法。 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事儿哈，在咱北京呢，有一支蓝马甲老年巡讲团，首批成员有50人左右，平均的年龄大概在65岁，是一群生活居住在北京、爱好文艺的退休老人。要说这支老年巡讲团，又被大家称作北京大妈巡讲团，哎，是不是特别接地气，特别亲切啊？他们也把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诈骗案例搬上了舞台，用情景剧的形式来警示朋友们啊，咱要时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都有一些什么情景剧呢？ 来，请大家跟我一块入戏啊！ 入戏。 一天、 哦、 老李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焦急地在电话当中告知，你们家孙子小宝出车祸啦、 哦、 现在在医院，我刚给他垫付了医药费。一听说孙子着急用钱抢救、老李二话没说就跟对方转过去2万块钱。后来呢，他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孙子小宝好好的，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次上当受骗的经历让老李不光损失了金钱，在家人和邻居面前也失了颜面，气得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闹起了绝食。邻居们过来劝，老李也不理会，你不开门我们可就踹了啊。 嚯，这谁呀、啊、那么横，这是 老伴儿。 这才 是。这除了老伴儿的其他人不敢踹门吗？这不是。 哎呦。 眼见老伴儿这样颓废，古阿姨恨铁不成钢，气不打一处来，端着一碗面条就要踹门。听见动静的老李怂了，赶紧开门，结果啊，阿姨那一碗热面就扣在了老李的脑袋上。你要说这剧情也挺惊心动魄的啊。 照着谁的性格写的剧本这是？ 那谁知道，反正不是知性女主播的。这剧情一转呢，老两口和街坊邻居们一块参加了蓝马甲志愿行动在社区举办的反诈知识讲堂。上完课呀，老李也明白了骗子的套路，转身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每天加引号的嘚瑟着，把所学讲给周边的朋友，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反诈宣传员。瘦瘦的小身板儿，戴着一副眼镜，带入剧情之后总让人感觉有些矫情。 66岁的北京退休老人王大力，就是咱刚才说的老李的扮演者。 哦，这是一个 演员 戏哈 啊，这是一戏、哎。然后呢，都是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巡讲团的老年朋友们来扮演的。 嗯、 王大力呢，告诉记者说：“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跳舞，9岁的时候还被保送到了戏曲艺术学校，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有限，交不起学费。”最后只能放弃了。退休之前，他是一位中学美术教师。退休之后啊，才重拾了这个兴趣爱好，学习话剧表演，成了一位业余的话剧演员。5、6年的时间里，王大力老人参演过不少的社团话剧演出，基本上呢，也都是公益性质的。在剧里啊，不是刚才说了一碗面条直接扣到他脑袋上了吗？被老李严重惧内的古阿姨，也就是媳妇儿的扮演者， 怕媳妇儿的媳妇儿。 哎，这个是61岁的退休老人刘文明。 嗯、 要说刘文明老人啊，也连续3年被评为了咱北京市优秀文化志愿者。谈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刘阿姨那叫一个深恶痛绝。他说：“我有个老街坊，老两口啊，遇到了冒充公检法的诈骗，30多万的钱啊，还有退休工资都被那骗子给骗光了。但是老两口不敢告诉子女，可能是怕担心，是吧？ 嗯。 但这日子总得过。 嗯。 被骗的那个月，两口子还是靠着我们这些老街坊100、200的接济，才勉强挨到了下个月领退休金的日子。 哎呀。 据刘阿姨讲呢，如今4、5年的时间过去了，老两口的钱还是没要回来，孩子呢也依然不知情。但是每当自己或者是孩子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们都会格外的揪心，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解释。 嗯， 为此一家人还闹过误会。 嗯， 你就说这些诈骗犯罪分子多可恨。 嗯、是， 他们也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刘阿姨说，身边的人被骗的例子特别令人痛心，我们也愿意出份力，也许我们的一句提醒就能避免一个家庭受到类似的伤害。 哎。我觉得人家这个话剧形式啊，应该算是喜闻乐见。 嗯， 大家看完了之后印象更深，对吧？包括这碗面条，这每折一讲，我们就知道，哎，到底是热汤面还是麻酱凉面？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是糊脑袋上要是热汤面，这确实太狠了。 人刚才说了热面条嘛， 热面条啊，不是凉面， 有没有汤就不知道。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要不然您多听我们大城小事得了吧。我们也节目里边时不时的跟大家一起来念叨念叨电信诈骗啊，生活当中那些交友诈骗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倒是，那倒是。 啊、 别看李凯老师平常老挖坑啊，但是在正经该严肃的时候也毫不含糊嘛。 哎、什么叫正经？一直很正。刚才是谁？我刚才看到齐说：“哎呀，李凯和我想象的长得不一样。” 嗯，你这话里有话呀。 好多人说看到我的照片和我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声音形象不太一样， 是吗？也有觉得特别统一的，比如弯弯绕说，我觉得李凯老师的声音和性格长相都很符合啊，一看就是戴眼镜的挖掘机司机，脑子反应特别快。夸奖您呢？ 这是夸奖吗？ 那说您挖掘机开得好，懂几门手艺。 行，下回我试试、 哎、 到底手艺好不好、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聊天。 涛涛说，什么时候手机变卡了，还原原厂设置也不好使的时候、就必须得换了。 哎， 我老公现在这台手机屏幕都摔坏3次了，换屏花了1000多呢，他还舍不得换，觉得使惯了。 嗯， 你看用惯了一手机其实有时候也有惯性啊。 那您这换屏花1000多还真挺贵的。 嗯，三次 啊，3次啊、对，因为昨天前上周嘛， 200多吧， 啊，我们对门不是我们 对 对桌对桌 某主持人是吧？ 对，同桌那对桌的女主持人手机啪碎了， 哎呀、 嗯， 反正大家爱惜点用，可以贴个膜 啊，XXXDJ是吧？说小的时候有人说买得起录音机，买不起磁带；买得起车，烧不起油；买得起手机，怎么还租手机去了呢？ 嗯，可能现在我们说的租手机的市场，更多的面向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比如刚才提到的工作上需要备机的，或者是一些数码博主、4148说了，从1999年买第一部手机到现在，先后换了6、7台手机。 嗯， 实用、生活方便是我买手机的原则啊、不追时髦。 哎，请教我兔子。说手机一般用卡了就换了啊，电池不行也换电池，换完电池还能再用1年半。说我那手机挺省，不玩游戏也不会出现一些磕碰、所以呢，换手机的周期是4到5年， 就是保护的还挺好。 哎，你发现保护手机有人一般情况干2件事儿， 一个是 套壳、 套 贴膜 啊，这两件事都干，你都干了吧？ 对，目前都有。 我这手机什么都没有 啊，已经裸着了，每天裸奔， 就是、也没壳也没膜啊。然后呢，但是 看来你是想换手机了吧？ 没有，我爱惜的特别好，除了掉海里那一次没拿住。 行啊，我们拭目以待。潇洒自如说，我刚到家进厨房给爸妈做饭，我老妈就说，刚才听李凯说了，现在手机都有510多个 GB 的，拍照片不用愁，敞开拍。你给我买那手机是多少 G 呀？我说64G、 啊、 老妈就说明天赶紧给我换去， 多好、啊、 挺好。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跟老人一块来聊天，有的时候如果老人使起来特别好，咱就买一个稍微贵点的、 嗯、 对吧，让老人也开心， 是老人喜欢嘛，多拍拍照片记录生活 是 也挺好的。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趁这个聊天室没关，您可以多去翻翻我们的照片。那今天的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手机，我们也是第一个呢，是咱不浪费不烧包是吧、 嗯、 其次呢，咱们尽可能享受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 便利 哈。那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成小事，您听好了。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卖香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口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两个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 吃了吗？吃了吗？ 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爱我们的北京，我们的北京，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开心。 在阳光下有刚强，也有温柔。这世界有平凡生命的美丽，也有青春重逢的战斗。就像这寒冬风霜依旧，却在心中有温暖，也有问候。这一季有